第108集，他这十年是怎么过的？许疯狗确实越来越放飞自我了，虽然没有故意要挑明的意思，但下班的时候来安里的身边，好小声地问了一句：“ 还有多久啊？” 众目睽睽之下，安里被吓得浑身一激灵。在外面吃饭的时候，故意点些麻烦的食物，比如虾和螺，让安里给他剥，然后直接用嘴接。有时候下班老郑在，许少卿就要求自己开车，让安里坐副驾驶，让老郑一个人坐后头，作为一个完全没有必要的观众看他俩秀恩爱。疯了，隔天安里就给老郑背下了草珊瑚含片等等诸如此类。 你怎么一下变得这么放飞？ 没办法，这可是我第一次谈恋爱。 虽然许少卿嘴上说的是这可是我第一次谈恋爱，但安里总觉得他变得太外放、太浮夸、太腻歪，就像是在故意证明什么一样。无所谓，你们，我这样也可以很好。安里能忍受他的腻歪，但他觉得现在这样不健康，因为许少卿虽然内里很疯，但外部的他一直还有一种冷静克制的界限在。现在骨子里的东西洋溢到外面，这种违反人格特质的突然释放太反常了。安理想，许少卿并没有放下背负了十年的负罪感，而且现在这个负罪感又加码了。他之前突然的暴躁、口不择言是一种溺水的乱抓，对自己毫无保留的告白是抱紧了自己这根浮木。所以比起难过，比起感动，安里心里更被一种担忧萦绕着。安里觉得事已至此，该面对的总是要面对，可是许少卿不这么想，一提到他的家庭，他的情绪就更加阴晴不定了。 他这样的人， 这天安里和周小云站在医院的走廊尽头，拿着手机说话。 尊敬的徐老爷子，我是安里，非常感谢您这段时间对孩子的照顾，小朵非常的依赖您，这一定与您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是分不开的。我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，印象中只记得他是个很冷淡而且严肃的人，没别的了。而小朵现在却有了这么亲切的爷爷，我为他高兴。听说您今天还会陪小朵去医院复查，非常感激您。小朵不是许少卿的孩子，您依然如此关照，您真的是个有爱心、重感情的人。这一点小许跟您很像，他资助小朵时是出于善意，没有告诉任何人。当您家人产生误会的时候，是我瞒着他做了这个隐瞒真相的决定，是我的错。事情败露给您造成了心理伤害，更是我的错，我非常内疚，但希望您知道这不是我本意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只是希望您能放下心结，开心快乐，尤其是小许。我是一个父亲，所以我觉得您作为一个父亲有些事情需要知道，尤其是通过前段时间的接触，我能看出来您是深爱他的，所以您更应该知道他对您和他的母亲抱着什么样深厚又愧疚的感情，他这十年是怎么过的。真的可以吗？我要是给许叔发这个信息，他不会出事吧？ 不会的，老爷子最近情绪和身体都挺稳定的，而且还总提儿子小时候的事情，好几次了。我觉得已经是给他下药的好时机。 谢谢你啊，小云。 把那行回忆删了吧，有点多余，点到即止，多说无益。 嗯， 这样差不多了。 安里踌躇好久，终于点击了发送，攥着手机长吁了口气。 等小朵能离人了，我想去找个工作了。 啊， 那太好了，你是个最好的会计。 我不会再做那个了，我不应该，我也不会再做错事了，我保证。 我当然知道。你往前看，我也是，现在不挺好的吗？ 是，真的太好了。 那 无话可说的安离想要道别，楼梯口走上个人来。 哎，小袁，好久不见。啊，我妈说小朵手术做得可好了，是吧？恭喜你啊，小袁。哎呦，你就跟我妈聊天，你也不回我消息。 七哥，你怎么来医院了？ 嗨，我妈出院以后啊，就自己圈园子种蔬菜，这不培育成功了，就非要给护士站送点。哦，还有你的份，她给你了吧？ 给了。 哦，对了， 哥，拎着怪沉的，先忙你的吧，改天咱们再聊。 打发走了眼神不舍的齐哥，俩人又陷入沉默。 哎，这个是小朵原来说过的齐奶奶的儿子吧？ 嗯，别乱说啊，我可没那个意思。我现在就想好好找个工作，把小朵带大，对男人这种东西毫无兴致了。 安丽已经好久没有听见周小云用这种轻松口吻和自己说话了，仿佛又回到了很多年前，但又有什么不一样了？他觉得肚子里有块什么东西在消散，他感觉轻松愉快。 是吗？话别说这么早，你还年轻呢。 以后再说以后的，碰到诚恳追我的人也很为难。 那肯定很多，够你麻烦的。我走了啊。 李哥，我想问个问题，就是很单纯的问，算我最后一次关心你的事。 嗯？ 你跟他，你真的打算跟他走下去吗？能走下去吗？ 安里抓着扶手转身看着周小云。也是，除去世俗眼光的部分，许少卿有地位有钱又年轻，跟自己也不搭，而且同志感情上好像大部分也都不是很长久。但他很认真地回答了周小云： 我真的很爱，很爱他，我心里放不下，总是会想着他。如果他哪天要离开了，那我就祝福他以后会更好。 你怎么还是…… 快回病房吧，我也走了。 李哥，不管能不能长久，以后要好好的。 周小云转身走回了病房走廊里去。安里在台阶上愣了一会儿，舒了口气，脚步轻快地走下台阶。到下一层的时候，他竟然看见脸色晦暗的许少卿，他吓了一跳。 你怎么在这层？ 听听你们两个聊什么。 你怎么还爬墙根呢？你听见什么了？ 安里不敢让许少卿知道他给老爷子发信息的事儿，怕许少卿情绪又不稳定了。许少卿把他压在墙上抱着。 我听见你不信我，你根本就不信我。我怎么才发现原来你是这样的人？我现在不想再听你说你爱我了，我就想让你相信我说的话，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。 我信你，我怎么就不信你了？我知道我现在对你很重要。你看过小朵了吗？见到你爸了吗？ 安离转移话题，许少卿并没有被他带跑，而是沉寂了。 安离，以后等你下葬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了。 啊！ 许少卿蹭住安里的身体，嗅他耳后的头发。 我会跟你一起进去的。在下小神纪远舟，猫耳 FM 独播，南烟落秋制作，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《交易沦陷》，欢迎收听。